大家休息，咁咧就休息期間咧，我都好忙嘅。其實，俾啲圖大家睇下先。咁咧呢個城寨創新啊，就已經開工啦，坐言起行。咁咧大家見到咧呢、這個Not One Less 嗰個公仔頭咧，大家知啦，嗰、那個就係我哋呢個12月8日啊，喺人權日上街嗰陣時咧所做嘅118隻嘅呢個公仔頭。咁咧，而家咧就我哋下邊生產出嚟嘅咧，就係用 3D 打印嘅技術。咁我哋星期五咧就已經有6台嘅中型嘅啦。咁就再有2台大型嘅，大型嗰2部咧就都仲搞緊，而家喺度即係未行得住。咁啊，小型嘅就開始打印。咁就同時咧，就我喺度呼籲咧，其實有打印機嘅，有好多家用嘅打印機嘅，其實 3D 打印機。咁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就係、是、變成一個運動嘅，就係、是、幫人去印呢啲嘢。咁當然而家網上有人印咗就賣100多元咁樣。咁啊，各色其色啦，我覺得。咁我哋嘅原則就係咩咧？我都係希望係可以盡量喺疫症裏邊咧，就幫到減輕用口罩嘅情況啦，撲唔使撲口罩啦咁樣嘅啫。出發點係咁啊，唔係話因為我哋發明咗個產品，亦都唔係我發明嘅其實。咁啊，網上有好多唔同嘅 design 出嚟嘅。咁我哋有一個打印嘅群組裏邊咧，就有好多呢啲高手啊。咁咧就設計咗出嚟。咁我就將佢冠名嘅啫，其實。咁我呢個型號叫做咩咧？就係叫做 5DN1L。咁大家明噶啦。如果手足嘅話就明噶啦。個鋁冠上邊咧係會印住 5DN1L 嘅。咁我而家自己。在個 Facebook post 裏面試用緊嘅咧，就係呢個未有字嘅。咁而家我哋嗰個印刷機喺出邊嘅啫，印緊嗰啲咧就係白色呢款咧，就係 5DN1L 嘅。 咁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噶啦，咩意思？咁啊，有少量我哋试行嘅旧版咧，系印咗城寨嗰个两个中文字喺度嘅，咁就系我手头上呢啲啦。咁大家而家见到就系我印咗出嚟嘅，同埋其他意助我嘅朋友咧嘅产品嚟嘅。咁因为打印一个要两个几钟头，咁唔系容易嘅。我相信好多人成日来即系 post 嚟去或者 PM 问。幾時有得賣？點賣咁樣咧？我希望即係有個比較清楚嘅一個解説啦。其實咁，我哋係會派嘅。咁你可以去捐助自由定價，for咩咧？係for，因為嗰啲我哋叫 PLA 膠啊，即係粟米膠，係食用嘅膠嚟嘅。其實大家唔使驚，係可以即係 PLA 係粟米做嘅膠片嚟嘅。嗰啲嗰個膠係一條好幼嘅膠條咁樣，一路落部打印機溶咗之後擠出嚟咁樣。咁呢啲 PLA 膠咧就有唔同嘅顏色嘅，咁我哋亦都好感激嗰啲手足嚇，啱啱先有一位手足就攞咗唔同嘅顏色，有粉藍色有成，咁佢問我要咩顏色，我話似連龍牆啲面冇紙咪得咯咁，咁佢話點解啊咁，咁我話你諗下，我十條友如果戴住呢個口罩，呢、這個粉藍色，呢、這個粉黃色，呢、這個粉紅色，係嘛？跟住嗰個就係呢、這個橙色、粉橙色咁樣，咁啊～好型噶嘛，成件事咁啊！琴日我睇到鬼佬咧，戴住一個嘅 full mask 嘅 3M 全面罩，粉紅色雷冠嗰只，即係我平時採訪嗰只，就喺中環嗰度影咗輯相，我話真係型爆。咁我希望咧，就而家手足設計嘅咧就有兩款嘅，一款就係呢個嘅我哋叫做六角獸，六角獸 model。阿邝永孙唔使喺地下起翻起身啊！你攞紙俾我，唔使入鏡。因為鄺榮孫有張紙俾我讀嘅，咁樣佢就驚出咗鏡，咁所以咧就嗱呢、這個叫做旋風，就係、是、因為佢側邊入氣咧，我哋改良咗嘅，其實就係咧一個渦輪咁樣入氣嘅側邊呢度，咁我哋叫做旋風。咁呢個就係叫做六角獸，係六角形嘅，六角形嘅，咁啊兩款。咁啊呢個舊款咧，我哋只係做咗大約有城寨兩個字嘅咧，其實係做咗大約。五對到啦，十個到啦，咁就改啦。因為我哋唔希望即係，因為個故仔係咁嘅。佢呢個原本呢個設計嘅 original 嗰個人咧係一個內地人嚟嘅。咁佢而家咧就係俾喺微博裏邊俾人批評，就話啲香港人啊用咗你啲嘢啊，港獨分子啊咁。咁我覺得亦都唔需要。其實坦白講 ，Mika 嘅世界就係各有各做嘅啫，亦都可以大家改進啦咁樣。咁所以咧，我自己咧就係、是、決定咧就係、是、做。呢兩個嘅 version， 咁有一個打印嘅 TG Group 裏邊嘅朋友咧，都繼續喺度咧，係喺研發裏邊點樣改進，咁誒好認真嘅，每一個細節點樣改進，特別主要係嗰個入氣嗰個情況，咁就係兩個。咁我哋而家我而家印緊嘅 model 就係呢個啦，就係叫做5D N1L 嘅 model， 個 model 嘅型號叫做5D N1L。咁點樣比咧？咁樣。咁我哋大家留意啦，咁我哋就會公布，因為咧我唔想係得兩三套咁樣叫大家去排咧就嘥氣，其實真係即係千祈唔好做呢啲咁嘅嘢，即係要排隊啊，或者喺條街嗰度，我最怕呢啲咁嘅嘢。就算我哋而家今日我哋派都係啦，醫護自己上嚟攞個證上嚟，或者係我哋機構上嚟，我哋俾一個大 lock 佢，咁我亦都聯絡一啲嘅社福界嘅人。咁今日有一個教會嘅朋友上嚟，咁呢個循道為你咁樣，佢就會我哋俾一批佢哋，咁亦都希望多啲嘅朋友咧可以咧就攞翻個電話，咁咧就可以係唔需要話佢哋喺條街嗰度，而係等佢哋可以去到到位啊！我覺得其實係到手啊！我最怕係咩咧？嗰啲物資 stop。好似毫無漢紅十字會入咗個倉，如果李嘉誠嗰25萬口罩，我希望係咩咧？直接去到嗰啲人嗰度，而唔係入咗社福機構個倉。大家記住，記者可以監察住佢哋，唔希望嗰啲嘢係擺喺度兩個禮拜都唔發出去，或者擺喺度一個月都唔發出去。我希望係即時可以發出去。咁所以就儲夠一定嘅數目咧，咁我就會公布。公布之後咧，就大家可以用一個嘅。報名的方式，我會再確認 確認，即係覆翻你確認之後咧，咁就話俾大家聽可以幾時嚟攞，就係咁簡單啦，盡快嘅會。但係因為而家我大家見到啦，我手頭上就係呢一盤嘅啫，咁啊未足以咧係去。我希望多啲朋友印咗，如果你通過我哋呢個平台發出去，信得過我哋嘅，我哋攞上嚟俾我。我希望多啲人先加入去做 maker， 去印先，未到大家去。不要再 PM 我話問賣幾多錢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啦。我等於我俾口罩出去，好多人我俾嗰日我攞住 N95 去呢個北角嘅垃圾站，好多垃圾車泊喺嗰度，攞入去排緊幾多錢啊咁。好多人就已經習慣咗係咁噶啦，其實我話唔使錢嘅其實。咁呢個亦都係一樣咁。當然粟米芯粟米膠我哋叫做 PLA 咧，係大家知嘅啦。如果有打印機就50几蚊到80几蚊一 kilo 嘅都有，甚至100几蚊一 kilo 嘅都有。如果靚嘅，咁咧就一 kilo 大約可以做到20个咁上下啦。啊，即係當然有啲失敗嘅啦，因為打印你知啦，大家玩過知，側少少就會彎曬。咁咧就。冇一個嘅嗱，網上係有人賣緊嘅，咁但係我哋亦都唔希望去做嗰、那個，因為如果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生意，我犯不著就花咁多時間走去賺嗰啲錢其實。咁所以大家如果你係自由定價，你覺得我冇錢嘅，你咪唔好俾咯。其實就咁簡單嘅啫。如果你話我可以資助下一個打印俾下一個嘅，咁你咪大約知道個成本嘅啦。其實咁就係咁多啦。咁希望呢、這個。5D N1L 出咗之後咧，可以多啲人用。我成日都講公民抗暴同公民抗疫係一個延續嚟。乜嘢係最 symbolic 去延續呢樣嘢嘅咧？就係我手上呢樣嘢。不過我哋而家係攞嚟抗疫。你差人嚟查我呢、這個唔係防具，唔係咩 TG 防具，呢、這個係抗疫。我可以拧開俾你睇下裏邊嗰個芯片係乜嘢添，係嘛？就係、是、呢個5D N1L 型號嘅抗疫鋁冠 ，5D N1L 嘅抗疫鋁冠。我再講一次，希望多啲朋友加入去打印嘅行列裏邊。我上次 set up 嗰個 TG group 咧，好多係嚟攞嘢，而唔係去打印，只係十零個係願意打印嘅人。我覺得遠遠不足夠，我自己身體力行了，我搬了十幾部機回來，然後天天在 office 那裡印了，那你們呢？我就覺得我走多一步，大家都可以走多一步而已，我不是只是坐在這裡叫大家走，你明白是吧？我叫你走之前我自己先走了，齊上齊落就是這樣的意思了。很多人笑說什麼大總統大軍師就是這樣的意思，坐在這裡指人做事。喂大哥，我已經即係今日派嘢派到安安頓頓啦，已經係咁。但係有一個名單係要讀出嚟嘅。點解咧？就係、是、好多喺海外寄物資翻嚟嘅朋友。第一，佢哋嘅郵費貴到無倫啦，寄 DHL 啦，寄 Express 啦等等都唔緊要，仲要佢哋驚成日聽啲物資喺海關扣留咗，係寄唔到嘅。咁咧就需要我需要係去讀佢嘅名字出嚟，去話俾佢哋聽，你寄翻嚟嘅嘢咧，其實我哋已經收到啦。其實。咁啊，喺美國加州嘅 Sherman Poon 啦，日本嘅 Queenie Lam 啦，喺屯門嘅鐘海賢啦，喺美國嘅Birkiff Home 啦，京都嘅小林慧晶啦，英國嘅冤聰，Malaysia 嘅 Coco Land Industry， 喺橫濱 Yokohama 嘅 Alex Fung， Sri Lanka 上次講過啦 ，Wendy 啦 ，Turkey 嘅Mahalis Richmond 的 Amy Chiu 啦，再寄嚟啦，仲有利敦道的 Anna 啦，Toronto Canada 的 A Chan 啦 ，New York 的蛙松宋華啦，或者係 New York 的 Mandy Lee， 秘魯 Peru 的Joel 同埋Salina， 咁就加拿大 Markham 的 Fochiha。香港的 Rob Choi， 葵青的 Cathy Fong， 在英國 Middlesex 的 Dr. Yuen Chong Liu， Ontario Scarborough 的 Sharon Chill、Illinois 的 Ivy Watt 和 UK 的 Bala、美國的 Fresno 的 Ginny Lai 就是不用擔心抵到的了我都說世界各地的了、美國啦、英國啦、土耳其啦、京都啦、橫濱啦、馬來西亞啦、斯里蘭卡啦、香港啦咁樣。咁名單仲有嘅，其實因為陸陸續續收緊嘅，其實每一日都。咁我覺得呢個係，亦都我頭先講係上一階段運動嘅延續嚟嘅。如果唔係我哋喺公民抗暴裏面 connect 到全世界嘅香港人，其實有一集我做呢個嘅城寨有落，講離散嘅香港人，其實好大感觸嘅。喺好多呢半年聽我節目嘅人咧，係冇聽過呢、這個。其實我做 DJ 一個音樂節目嚟嘅，叫《城寨有樂》，樂就係咧音快樂嘅樂。咁大家上去Google 咧就打《城寨有樂》，你就 search 到噶啦。咁喺早期嗰幾集裏邊咧，有一集我就講移民潮，講我細個中學、小學、中學所面對嘅移民潮。咁我好感觸係咩呢？就係我成日都講，好似猶太人咁，香港人係離散喺全世界，係因為逃避呢個中共嘅政治迫害。四九年一次，唔係太平天国一次，其實喺晚清嗰陣時已經開始嘅啦。係太平天国失敗之後，就走去東南亞啦，好多走去夏威夷啦，走去美國啦，做苦工啦，北美洲啦，喺加拿大啲鐵路啦等等，好多紅門子弟，紅門即係唔係黑社會嗰個紅門啊，係呢、這個。太平天国的那些 敗軍來的是。那跟住就太平军之后，跟住到晚清辛亥革命之后，民国的动乱，很多台山人，邝永轩的家就是台山人，一路他的家族很多是移居中美洲啊，在美国的唐人街都是讲台山话，就是台山人很多移居全世界。那北美洲加拿大也有很多台山人。咁啊，呢個跟住到香港咧，七十年代因為好窮，其實好多人係去揾食嘅，新界人啦，去美去英國做餐館揾食啦，去荷蘭啦，去所以到今日阿姆斯特丹啊、海牙嗰啲好多係七十年代嘅香港人嚟嘅，即係你仲會食到七十年代嘅味道喺嗰啲餐廳裏邊，即係喺海牙。咁然後跟住到八九年咧，八四年再走一批啦，就係中英聯合聲明，戴卓爾。在人民大會堂撲咗落嚟搶廁紙啦，嗰陣時就係美港元暴跌啦，跟住劈咗港元同美金嗰陣時啦，咁就走一批啦，跟住八九年六四走一批啦，八九年六四之後持續一路到九七啦，咁嗰陣時移居海外嘅，據估計大約有差唔多接近六十萬人，一個社會嘅中產精英，好多當時走嘅其實都係專業人士、中產精英，係走咗幾十萬其實。咁你可想而知嗰個係一個，其實係一個悲劇。咁但係呢啲離散喺全世界嘅香港人，今日我哋因為互聯網啊，因為網台，大家又再 connect 起上嚟，亦都係因為呢個反送中嘅運動，大家再 connect 起上嚟，所以先至喺今次嘅公民抗疫裏邊咧。頭先我讀嗰啲名單，其實就係喺反送中以嚟一路我哋嘅聽眾啦，聽我哋節目啦，咁知道香港有難嗰陣時候，義不容辭。其實他們的運費還貴過個口罩寄回來，那我們也盡快盡快去將那樣物資，不會坐在我們辦公室，盡快將它送出去。那所以我們會聯絡不同的機構，主要我們信得過的，在個運動，譬如有些教會是、對弱勢的人是有個公義心那些，我們特別支持的，那他們要多少來的話，我們盡量做到多少，送到多少出去。到而家我哋派咗超過一萬個口罩，每日我哋做嘅呢個搓手液同埋呢個消毒，我諗到而家已經超過二千支派出去嘅。咁我哋仍然繼續會做，咁直至到個社會供應充裕或者疫症過去為止。咁但係你睇到太古城同埋西灣河嗰個感染嘅情況咧，我覺得係嚟緊啦，個 peak 已經係。而市民囤積口罩嘅數目咧，未必可以足夠應付嗰個 peak。 咁我亦都即係真係對阿李嘉誠係另眼相看啦。喺香港人最困難嘅時候嘅基金會就係全球採購咗25萬嘅口罩翻嚟。呢個唔係錢， 有錢都買不到啊。其實你俾1000蚊嗰啲基層嘅保安員，佢買兩盒口罩就冇啦 ，N95都買不到啊，係咪？買最 cheap 嗰只兩浸嗰只，佢哋帶兩個，見到佢哋，我問佢點解啊？佢話因為好薄，佢自己都驚，因為佢個工作環境嘅問題。咁所以我覺得係，如果你有機會攞到呢個5DN1L 嘅型號，你記住，你知道係咩意思嚟？你將你哋有剩嘅口罩，你唔好攞俾我，你唔好攞俾我，你袋住喺個背囊嗰度。如果喺街裏邊或者你屋苑裏邊，你嘅隔離左右，你見到有需要嘅，你俾佢，就係咁簡單。所以我係送俾大家嘅，我要求嘅只係好簡單。如果你想支持呢個打印落去嘅，隨緣落座。另外第二個要求就係，如果你有 surgical mask 一次過嘅口罩，係有幾盒喺屋企嘅，你攞一部分出嚟去俾一啲你工作上邊公共交通好、翻屋企好、搭車好，你見到嘅一啲需要口罩嘅人，陌生人都唔緊要。我今日喺餐廳食早餐，就咁啊問嗰、那個喺茶餐廳嗰、那個執台面嗰個人，我話你又夠唔夠口罩抗原酸問佢，咁佢話唔夠啊咁樣，咁我喺車嗰度攞俾佢，就係咁簡單嘅啫。即係我每日都做嘅，其實呢樣嘢。咁呢個就係我對大家嘅要求。咁啊，翻返去主題，講咁耐，咁好多人就話即係講廢話啦。咁今日嘅主題咧，其實就係講喺我喺《蘋果日報》嘅一篇文章，今日論壇版裏邊就係由香港進入一個所謂 total crisis 全面危機。呢、這個全面危機係由政治危機觸發，然後去到行政嘅危機，再到呢個公共財政嘅危機，咁就係攬炒中局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在2019年的6月9日，其實更早，差不多這段時間提出的，其實那個一年前這個時間提出的那個送中修例開始，這個政治危機是由那時候開始。但更早的一段時間裡面是什麼呢？同時就是佔中九子的判刑，佔中九子的判刑。我自己都有去開審的時候去法院那裡支持他們，但是當時的氣氛是很消殺的，我覺得熟口熟面呢，可以這麼說。在現場見到的人有救護團的朋友啦，有很多在金鐘佔領區認識的朋友啦，就一般市民是沒什麼太大的反應，我覺得。所謂熟口熟面就是所謂的積極分子，我們叫做在雨傘運動裡面的積極分子。然後跟著就開始送中修例的時候，當時我記得Gary 問我，他說是否應該在節目那裡說，我說當然啦。當時大家都覺得在一地兩檢三步走林鄭大勝之後，因為我記得那時候在煲底集會得幾百人反對一地兩檢，大家都很氣餒。你知道我自己又即是台前，幕後鄺榮孫經常都鼓勵我，他經常都說其實不要想那麼多，即是很多事情先做了，因為他是一個很行動型的人，其實即係我就係相對坐喺度和你飛咁樣，即係評論嘢。咁行動型就係會行前一步先嘅，好多嘢都。咁所以就喺四月一路，我哋大家如果有 follow 我哋都知啦，我哋四月策動城寨人上街啦、反送中啦，當時十幾萬人嘅其實已經係。跟住到六月啦咁樣。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就慢慢香港步入一個政治危機係咩咧？就是林鄭月娥是 upset 了大部分的主流的香港人。那這個主流的香港人呢，就成為今天所謂的黃絲的一個陣營了。但你記住，這個黃絲和藍絲的陣營對壘不是勢均力敵，五五之比的。其實黃絲我自己估計是差不多六成以上是黃絲的，其實。即是在送中修例裡面的反對派。那在一個政府裡面就變成一個少數派的政府。但這個少數派政府後面，因為有一個獨裁的中共政權，中國共產黨所政法委所指揮的警察支撐，所以就慢慢步入一個嘅我哋叫做 police state， 一個軍人政權咁樣嘅角色。咁大家聽我過去半年嘅睇法，都可能耳熟能詳啦。對於我呢種睇法，軍人政權嘅意思係咩咧？好多決策裏面咧，民人政府嘅官員咧係要睇警隊嘅面色，或者以警隊嘅利益為優先，由佢哋去把持。個決策，我哋唔去守隔離營，佢哋就唔需要去守噶啦，就叫童子軍去守噶啦。咁呢個就你睇到個軍人政權嘅本色。我哋需要 PPE 咪攞曬咯，你睇衛生署有冇咧，係嘛？所以李嘉誠好嘢啊，兜巴車落去啊，攞翻嚟之後俾醫管局啊去， 咁呢個軍人政權嘅政府係越嚟越背離於呢個民意嘅，即係唔係就係鄧炳強去同阿曾志偉攬頭攬頸核突呢樣嘢，而實際上係佢哋嘅行為本身係背離咗一個作為一個公民社會，我哋對一個法治社會嘅認識。如果朱經緯今日企喺度，你會恍如隔世嘅。你見到同嗰班咁啊娛樂圈嘅垃圾一齊嗰陣時，因為呢個朱經緯就係當日攞警棍打人而被判刑嘅，其實。當時仲有一個咁樣嘅法治喺度，而家打對老張出埋都唔使判刑啊！話俾你聽啊，係咪嗰日啊 Gary 嘅黨友啊，一手揸落個胸嗰度，特登嘅其實係有咩事啊？吹啊，係嘛？係咁嘅環境，所以係令到呢個政治危機一路擴大，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林鄭月娥係處於一個完全冇咗道德感召力嘅政府。甚至是什么呢？没了价值信念的政府。这件事在香港回归之后，1997年之后，实际上是最低的地步来的。这个不只是合法性的危机，合法性就是人们不认受这个政府，觉得这个政府是迫害我们的。董建华年代23条国治之后，我们都不觉得董建华迫害我们，我们只是觉得董建华是一个废人，8万5搞到香港在金融风暴里面是最迟复苏的，土地政策一塌糊涂等等，官商勾结等等呢啲咁嘅嘢，系嘛？但系我哋唔觉得董建华系有一个恶毒嘅心肠嚟去整治香港人啊！呢个咁嘅感觉，今时今日好多人对林郑月娥嗰个仇恨就系咁嚟，已经唔系净系佢无能或者佢利益集团管治失当等等啲政策上嘅失误，而系佢个人好 evil 啊！嗱，呢个系冇得掹，亦都冇得改变嘅。所以我就話，而家嘅政府係有史以嚟，由英治開始，1842年開始，到而家嚟講係處於道德最低水平嘅一個政府嚟。好啦，一個咁低嘅道德水平嘅政府，結果咧佢所有政策都出唔到台。點解咧？我成日都話喺政府工作嗰六年裏邊咧，其實曾蔭權有好多嘅，即係佢嘅工作嘅教诲咧，我觉得对我哋系得益嘅。佢话政府系最重要系做好嘅政策，有计划去推，譬如最低工资点样提升嗰啲实质收入增加，令到基层嘅人，而唔系派钱。当然佢自己都有派啦。但系呢个做好政策呢样嘢咧，你一定有争议性嘅，因为你嗰、那个譬如最低工资咁样。你最大反對力量是香港商界嘛？好了，你怎樣令到香港商界肯接受用最低工資立法呢？你就唯有用一個所謂自願性質。當自願性質講到明了，兩年時間如果成效不彰，就政府要立法方式了。因為如果當商界反對的時候，你條法案過不過到立法會都成問題。因為你知道其實建制派呢，他的主要利益捐款者呢，其實都是本地商界的，所以那些的民建聯隨時會用另外一種方式，即係企喺更激進嘅層面去否決你一個最低工資立法噶嘛。咁所以咧，你一定係有一個嘅意志之餘咧，你有一個所謂 command 到人，你要令到人哋肯聽你講，知道哦，兩年之後如果唔 work 嘅話，就你要立法，令商界肯接受呢樣嘢。呢個係個政府本身係需要代表佢一種 value， 代表佢一種價值信念先得。如果不是的話，你是沒辦法說服人的。如果你的政府只是代表利益集團，你是說服不到人去，我們叫 bite the bullet， 是將一些損害自己階層利益的東西，而對社會整體 public good 公眾有利的東西是接受的。有些東西明明是損害中產階級利益的，譬如個稅制，是吧？那個累進的稅制，那個的免稅額一路提升，去到很多人都不需要交稅，咁我哋就係主要負擔香港嘅税款啦。點解我哋願意咁做呢？係因為我哋相信政府提供嘅公共服務係有利於社會整體，唔係淨係公共醫療我有份享受，唔係咁計嘅條數，而係包括佢對基層嘅政策，佢將嗰啲錢攞去做津貼嗰啲嘅冇錢交學費嘅細路，或者係將嗰啲錢去喺社區裏邊起多啲社區設施。呢啲社區設施我哋唔會用嘅，其實，但係好多基層嘅人咧，佢哋係會用嘅。咁我咪交税，咪交得心安理得咯。因為個政府 將個所得再分配，而呢個所得再分配後面呢係因為有個認受喺度嘅，係我哋認同呢個目標用咁嘅方式去分配嘅。咁但係而家嘅政府你諗下，佢講句嘢大佬見到佢前面想打佢後面，係咪每次講完記者會就想打爆個電視機，你點會有興趣聽林鄭講政策嘅呢？佢亦都唔想聽你講政策。你睇佢以前三水分流要啊要唔要罷就，佢根本嘅態度就係咁嘅。我已經煮好曬碟餸啦，一擺擺出嚟台面，係啦，係豆豉蒸鯪魚噶啦。你唔中意食罷就唔好食咯。佢嘅態度係咁噶嘛，佢從來唔會你見到噶。周永新、黃遠輝個個反台，就根本上佢嘅政策佢自己定好曬，佢亦都唔會聽你講。容海恩亦都唔會聽容海恩講，唔會聽葉劉講，唔會聽周永新講，亦都唔會聽阿黃遠輝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邊咧，佢推動政策係冇可能推動嘅。點解？因為佢第一佢唔聽人講，第二佢所有嘢閉門造車，一出嚟就彎噶啦，等於呢個假檢疫政策一樣，一出嚟就彎噶啦。好啦，以往就靠咩啊？靠政府嘅公務員幫你去攆攆攆喺度，大家在執行層面去想一下細節有什麼問題。好了，為什麼我說由政治危機由林鄭變成一個沒有道德政府和沒有價值信念政府？沒有道德政府是第一次，我覺得董建華是廢，我再說，但是不是一個去到沒有道德政府。今天的政權是屬於一個叫沒有道德的政府，那些人對他是不是只是批評而是仇恨。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政治危機本來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林鄭下台止蝕離場，是吗？五大訴求裏面其實她答應了的話，其實香港就已經搞定了，其實已經是在七月已經搞定了，告訴你現在上下一心抗疫了。好了，死都不肯，為什麼？是因為領導人的面子，因為她輕迫林鄭，同埋是由中紀委去要求林鄭是進行這個送中立法嘛，送中修例嘛，她怎麼可能承認他哋自己錯咧？趙樂際中紀委秘書記後邊咪習近平咯，係嘛？而家就將呢個拖延疫情覺得一乾二淨啊！一月七號已經知噶啦，已經責成佢哋去抗疫噶啦，咁樣係嘛？而家事後就補鑊，香港問題點解唔發表個聲明啫？喂，我一早叫中紀委唔好做噶咯噃，咁樣咁你咪割席咯，割得徹徹底底咯，咁割唔割啊嘛？好啦，林鄭就代表緊習近平嘅面子。好了，一個沒有道德的政府，沒有能力去command社會、商界、社會福利界、傳媒。大佬，你看到2月14日最大的情書寫給林鄭的是何柱國嘛，星島集團，我們以往叫做憲報，即是親政府的媒體，現在一個老闆2月14日寫一大兩大版走去嘲笑這個林鄭，如浴春風，現在變成如浴寒風，是吧？嘲笑這個林鄭。好了，就失道者寡助。當你變成一個沒有道德政府的時候，沒有人會幫你，包括公務員本身。所以我就說由政治危機去到行政危機了。以往我們靠什麼贏新加坡？沒有民主、沒有自由的，沒有政客的，我們只有一班叫做 Policy Secretary， 是吧？那班 Policy Secretary 是 Civil Servants 來的嘛，在1997年之前是公務員來的嘛，那些什麼司、什麼司全部都是公務員來的，他不用聽民意的。為什麼？因為他自己決定了之後，然後用一個的方式去諮詢建制派，當時的建制是真的有代表性的嘛，法律界就真的有代表性的大媽撒來的嘛，然後就是港督會和行政局拍板，拍板之後就執行，執行怎麼說？說效率，不要貪污，然後不要走樣，不要變形，這個就是香港厲害的地方，就是行政主導，我們叫做寫入基本法。為什麼我們願意給這個權這個政府去管我們，是因為他用一個的結果出來，這間公司其實很獨裁的，譬如好像這個李氏力場那樣，李嘉誠其實可能在這個 Chairman Office 什麼都管的，但為什麼我們願意去買李嘉誠的股票？有業績嘛，因為為什麼？不會輸嘛，派息派得好嘛，不會一動一下又私有化玩財技嘛，咁咪信得過咯，就係咁簡單。我理得你，李生管間公司獨唔獨裁啫，係嘛？唔關我事啊 ，Canning Fork 管成點？我係一個投資者，我咪睇佢股價咯。香港人嘅心態對英治政府就係咁啦。我冇 ownership 嘅，呢個外來政權嚟嘅，英國佬話事。彭定康個女，我食下花生嘅啫。其實坦白講，係嘛？我唔覺得佢親咩民嘅，其實 吃個蛋撻就親民咩？唔通始終都係當佢係外人。不過呢、這個外人鬼佬温嘅公司出嚟咧，股價好，點解啊？香港嘅公共財政好好。第一、第二，一路跟住個社會發展，提供社會服務。當時伊利沙伯醫院落成嗰陣時，佢亞洲最先進嘅醫院嚟嘅，其實係點會好似而家搞到好似難民營咁啊？好啦，然後跟住香港大學成為亞洲首屈一指嘅大學，然後香港一路一路向上。但點解啊？因為英治時代英國人帶領香港人係崇優啊嘛，我哋叫做 meritocracy， 係崇優，係好人做叻人做好人。不是做古惑仔，不是做明星足球队，不是做叫鸡的人，不是做黑帮，而是崇优。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一路一路经营出来的香港是经营出来的，是一步一步地经营出来，一个良政善治的社会，是因为行政效率。警队贪污在1972年解决了， Jack Cater 廉政专员基达爵士出现，是吧？绝不手软。你试下走去同嗰啲黑帮食饭，你试下走去同呢啲咁嘅揽头揽颈，系嘛？两嘢一打小报告上去，保安先勾事赔，即刻到啦，系嘛？警队内部调查，点会好似而家咁嘅啫？系嘛？官商相黑，好啦，然后跟住到行政，除咗廉洁之外，系一班政务官核心为主，400多人嘅 A.O， 唔需要 fresh honor， 好多人以为。政務官 interview 一定是收 fresh on， 是很少 fresh on 的。政務官是以 second up， second A， 我們叫做為主，中大叫 second up， 越級榮譽 bear pass 有沒有呢？很少。但是呢 second A 為什麼呢？你入去不要書蟲的，其實英國佬請政務官不要書蟲。好，你入到去六年之後就即是 substantiate， 然後呢 high flyer 做什麼呢？ high flyer 就是做財經金融外派 ETO 啦，呢啲就係叫 high flyer。其他嗰啲咩啊，掟落去儲啦，六年之後唔得嗰啲，咪一路做儲級做到退休咯咁樣。咁啊分流啦開始。咁但係最叻嗰班 EAO 本身咧，佢唔需要你去 motivate 佢做嘢嘅，因為佢哋本身有一個好強烈嘅信念，就係佢哋咩啊？你大家以為佢哋係只係一個打工仔，其實唔係。以往英治時代的 AO 就是他覺得他們是 defend the best interest of Hong Kong， 他們是保護香港的 最佳利益的保護者，是有這樣的信念在裡面的，所以不會出現今天這些口罩這樣的問題的。其實為什麼會導致這樣的局面呢？這個不是行政失當那麼簡單，是整個行政能力的倒退，是源於什麼？是林鄭月娥政府是將他那種的跋扈獨裁習近平主義，即係一人話事呢種方式帶入咗去政府之後，所有嘅政務官褪後一步。褪後一步嘅意思就係、是、你咁叻啊嘛，如果你唔落指示，我就唔會做噶啦。呢種咁被動嘅做嘢嘅方式，如果你唔吹雞動員嘅話，大家咪坐喺度翹埋一手咯。ETO 你冇叫我唔放假，我咪放假咯。你冇叫我喺呢個紐西蘭、喺澳洲、喺日本、喺台灣採購，咁我咪企喺度咯。就係咁啦。咁呢個政治危機導致嘅行政危機有個相關喺度，係因為呢班政務官係睇唔起林鄭啊嘛。喺以往佢哋會視林鄭係一個好叻嘅人，點解啊？因為當佢未去到一個佢不升任嘅政客嘅位置嗰陣時，佢哋仍然視林鄭係一個 role model， 就係佢可能做社會處長或者副務局副務局副常任秘書長嗰陣時唔係有唔知叫副務司啊。或者是这个民政事务局常秘的时候。好了，去到发展局长已经大家背后已经秒他了。我在政府的年代很多 AO 已经秒爆他。你在你叻晒啦，这样开会只是侮辱人，你威晒啦，已经是去到这样的地步了。好了，去到现在你想想，由我那个年代，我是04年入政府，12年离开。05年入政府，12年离开。到而家已經係十幾年嘅事，你諗下嗰班 A.O. 嘅核心裏邊走得嘅走，我所認識嘅走得嘅走，留低喺度嘅一係就等退休，一係就翹埋隻手睇你點叻嘅老油條啦。咁你諗下啦，你有冇有何德何能去動員精英之中嘅精英嘅政務官去幫你呢？如果佢幫你，佢一定會幫你嘅。但係而家你根本上係 自絕於政務官嘛，你自己叻曬，你自己威曬，你一言堂，你從來唔聽人講，甚至要侮辱人，開會要鬧到人哋喊為止嘅，咁撲街都有嘅啲老細，咁咪你叻曬，你做曬啦咁。好啦，你做到二四七都好，日日兩點鐘發電郵俾啲官員都好，大家都唔會睬你。點解？平時冇事冇幹，個制度運作良好。當而家陷入一個社會危機嗰陣時候，你係要人哋幫你出謀獻策，同埋咩啊？最重要是拿個膊頭翻工啊，係孭起件事啊。張建宗會唔會幫你孭起件事啊？邱騰華有冇孭起件事啊？再下邊嗰啲物流處、物流服務處長有冇孭起件事啊？副務局劉怡翔有冇孭起件事啊？副務局就係立物流處長嘅上司嚟嘅，其實係全部都冇，全部都冇，只係寫封信俾國務院攞口罩。點知張曉明自己玩完，口罩靠山冇咗，咁咪等運到咯，咪變咗佛系抗疫咯。其實就係好簡單。你話自你叻啊嘛，你用政治手段可以解決大陸 guarantee 口罩到啊嘛。有冇人寫封信去問下港澳辦點解大陸啲口罩唔到啊？係特登唔俾你啊嘛，其實係係俾澳門唔俾你啊嘛，係要調教你班香港人跪低啊嘛。佢咪咁跟住咪企喺度咯。呢、這個就係所謂行政危機。好啦，行政危機下一步係點咧？就上個禮拜開始發生公共財政危機。陳茂波估計今年嘅財政赤字，本來喺之前嘅估計係800亿，我估今年嘅財政赤字過1000亿。大家知唔知係咩事？其實如果財政赤字過千億，香港連續三年財赤，為之結構性財赤，梁錦松嗰個年代就會耗盡呢個財政盈餘。然後跟住咩？跟住就係金融危機噶啦。所以點解梁錦松嗰陣時金務呢個千夫所指，削減公務員資源增值，凍結所有公務員編制，唔開位，全部轉做 non-civil service status NCSC 我哋叫做，然後減人工。大家唔記得曬啦，其實係呢啲嘢已經係唔記得曬啦。上個禮拜公布200亿，大家記唔記得1月14日其實係130亿嘅，其實係包括咩啊？2元資助60岁嘅人，係完全冇道理下邊。我唔係同你講道德呢個問題，我講公共財政資源嘅分配，一年用14亿，由65降到60，係一年用14亿。为乜啊？是为了一个冇文望、冇道德的政权继续撑下去啊！其实你不用政治手段，林郑落台，你是用钱去解决个政治危机。结果那个钱的用度已经是去到超越了一个常理的政府的支出。林郑月娥上场第三个财政预算案，香港公共开支增长是30%，增加了30%，比梁振英年代。现在香港經濟所受到的衝擊是3個 perfect storm： 1中美貿易戰，2反送中修例，3武漢疫症，全球供應鏈開始斷裂。習近平要逼所有工廠開工，為什麼？因為他都知道大 Q 鑊了，其實保不到5%GDP。 好了，香港的經濟你看到倒閉潮會開始，先由旅遊業有關的、服務業有關的開始的了。其實減薪、凍結人工，然後裁員已經開始了。好了，跟住香港的主要收入兩大項，一這個的非經常收入裏面叫賣地與印花稅收入，以往洗大原因就是這個比例越佔越重。第二最主要收入是來自公司利得稅，在經常收入裏面，如果在現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公司利得稅會大幅下跌，是很快 drop 的，其實 drop 得很明顯。在這樣的情況下，我估計今年的財政赤字達到1000亿，可能不是800亿那麼簡單。那香港之前的財政赤字最高是什麼時候？梁錦松那時候是沙士那年，700亿財政赤字，700亿。如果你的公共財政出現危機嗰陣時候會有咩後果咧？咁咪繼續印銀紙去咩咯？頂咯咁。大陸係得嘅，香港得唔得咧？ 香港是需要那個的外匯儲備在這裡，不要說大陸會卡了香港的錢先，當你在回到的時候好了，你要去撐住港元的，其實財政儲備是撐住港元由財政赤字開始慢慢侵蝕財政儲備，所以成日都講，好多人提過要有一個公共財政的危機基金，平時盈餘嗰陣時唔好用嗰啲錢而撥入去嗰個基金裏邊，就係咁嘅意思。如果香港由政治危機本來應該止蝕，去到七月炒咗林鄭止蝕，就已經完嘅啦。好啦，一路拖，社會付出沉重嘅代價，結果武漢肺炎一嚟，行政危機出現，全香港鬧口罩慌，醫院物資唔夠。政府分發物資絕對不公道，俾曬警察。好啦，然後市民對政府嘅埋怨、信任、仇恨程度係有史以嚟最高嘅。然後結果再引申咩咧？就係政府不斷通過派錢嘅方式去撐住個民望，其實係撐唔到嘅，根本係，因為你係冇道德，冇道德同派錢係兩回事嚟嘅，其實係，即係等於一個惡棍、一個黑幫。平時嘻哈哈霸霸，然後跟住佢而家走去請大家飲酒嚟酒樓一齊唱 K 一齊食飯，你估你會唔會饒恕佢咧？係唔會噶嘛，根本係兩回事嚟噶嘛。即係話呢個嘅由政治危機所引發嘅行政危機，係會乜嘢政策都會出錯嘅。其實係唔會淨係口罩一件事嘅。我話俾大家聽，包括佢100亿同200亿嘅派錢都會不斷出錯嘅。點解？因為公務員嘅 mentality 喺林鄭月娥嘅主政下邊已經變得好被動，有鑊嘅佢唔咩，見到個窿佢唔會提醒你會踩落，唔好踩落去，然後跟住就會變成係一個公共財政嘅危機，因為政府唯有窮得只剩下錢，不斷用呢個嘅派錢方式，未完啊，300亿，點解啊？因為財政預算案其實快嚟就快公布啦嘛，咁陳茂波又要 score 噶嘛，咁咪點啊？林鄭就攤咗佢嗰啲去派，佢咪又再泵多啲去派咯又。咁我想問一下啦，我頭先一開始講我點解會交税啊？因為我相信個政府，雖然我係中產，我付最多嘅税款，個 public good 即係為咗社會公眾嘅利益，我願意俾。因為政府我相信係有理性，係有道德。有信念去分配呢個資源嘅，大家自己考慮一下。你覺得而家政府係咪？因為佢只不過係攞錢嚟買民望，去挽救佢已經無法挽回嘅民望，係亂咁派已經去到一個地步，係完全失去咗政策理性。呢種政策理性正正就係過去 AO 點解佢話佢哋自己係 defend the best interest of Hong Kong， 係因為政策理性啊嘛。敢於去頂住一啲無理嘅民粹要求啊嘛！嗱，佢哋已經防線已經完全失守，你見到呢100亿、200亿咁樣出台，係完全失守噶啦，已經係副務局嘅常任秘書長好，嗰啲 A.O. 好，大家開咩會啫？好似羅志光咁講，講大話啦，大佬！羅志光每朝要開 morning prayer 噶嘛，佢點會淨喺 office 唔見人啫？嗰22日，除非林鄭嗰22日唔開早禱會嘅啫，係嘛？如果佢開早禱會，大家話俾我聽，羅志光有冇戴口罩？佢22日唔用口罩，呢個一定係大話，因為佢冇可能22日裏邊唔同其他人開會嘅，除非佢22日根本冇翻工。嗱喺咁嘅環境下邊，呢一個嘅公共財政危機，我想同大家講，呢個係會真係去到金融危機嘅啦。當你嘅財政儲備嘅盈餘嘅水平一路跌跌跌跌跌跌跌跌，我係大鱷，我係炒家，我係鯊魚，我聞到味嗰陣時候。大陸老一身矮，係嘛？自顧不暇，然後你自己一路喺度燒銀紙，燒銀紙嚟做咩？燒銀紙嚟挽救林鄭嘅民望，一條死魚，你落幾多油落去煎，佢都係一條死魚，已經係 overcook 嘅死魚嚟嘅啦，係嘛？你煎到佢窿曬都好，都冇人食嘅，根本係。你以為佢會翻生咩？然後你以為可以做魚生咩？繼續，大佬嘥氣啦！你嚿拖羅攞咗去煎。就玩完嘅啦嘛，其實係你再落多啲油，再加鹽加醋落去煎又如何啫？所以呢個事實上就只會再崩。你問我財政預算案再派再崩，喺佢落台之前會繼續派， 因為中共的管治模式，它就是這種這麼 ruthless 的管治模式，不講文明，不講理性，是講什麼？就是最粗糙的做法咯，一種暴發戶財主佬的方式去管咯，是吧？很多人說教育局那些仆街成日走去北歐考察，是吧？由吳克儉年代學丹麥教育改革，楊潤雄學乜春啦，我想告訴你聽，教育是佔香港政府開支最多1290億，是吧？20% 咁滯。點解教育界怨聲載道啊？因為你仲喺度批鬥緊教師啊嘛，係走去查人啲 Facebook 啊嘛，睇人啲言論啊嘛喺度。你擺咁多錢落去搞教育做乜啊？大佬，你一方面喺度政治批鬥呢個教師，咁你咪即係抌錢落鹹水海？好啦，第二大開支社會福利，你唔停嗰150，你個社會福利嘅包袱係冇人法甩嘅，因為嗰個貧窮人口，今次口罩方係睇到咩？係睇到個貧窮人口之大咧，係政府嘅冇辦法去 take care 嗰啲人，嗰、那個貧窮人口大到你無法想像，我自己親眼目睹啊！今次真係，當你150個配額你唔停嘅話咧，你以為香港慢慢步入富裕社會，好似北歐咁樣，係咪可以更加好嘅福利？人哋因為刪咗閘啊嘛，移民北歐嘅都係專業人士啊嘛，係唔會有大量嘅低下階層每日走去北歐嗰啲社會噶嘛，日本社會都一樣。慢慢將一個福利國家就係咁噶嘛，係唔會每日150個低收入人士走入嚟去攞你個福利噶嘛。第三大開支，公共醫療880多億，第三大開支14%，你話多咩？我話俾大家聽，跟住再數落去就係基建工程，再數落去就係咩？是保安開支580多億一年，佔大約 9.4%。政府每使10元，又接近1元是拿去給警察、海關所謂的執法部隊、紀律部隊。你說這個不是軍政府是什麼？我想問一下，是每10元有1元，我們沒有軍費的，對不起，香港是沒有軍費的，香港是沒有駐軍，我哋唔需要喺駐軍裏面俾錢嘅，其實係，而竟然每10元開支裏面接近1元係俾保安開支。你話香港而家係咪好亂啊？加拉加斯啊，波哥大啊咁啊？又唔係喎，佢係全世界犯罪率最低嘅城市。咁我想問下，每10元裏面呢1元用嚟做咩咧 ？Surveillance 係監視當地嘅公民。然後去添置法國式的嗰啲戰術背心、鋭步裝甲車、聲波炮、水炮車、OT 錢，所有最好最精良的陣部嘅裝備，然後不斷擴大紀律部隊、警察裏邊 PTU 嘅編制。我已經講過之前，你難以想像一個政府裏邊嘅開支。竟然每10元裏面有9多人錢係用喺保安裏面，而用喺醫療嘅只係得4%。你而家俾40多億個醫管局有 plan 用，我想話啲人點嚟啊？醫生點嚟啊？護士點嚟啊？你仲 cut 緊，而家仲晾住緊港大醫學院嘅撥款啊，大佬！為咗懲罰香港大學嘅學生，撲街！4%錢係俾公共醫療。9多人錢是給這個警察，這些公開數字來的，其實你只要細心看財政預算案，我以往的工作就是看這些無謂的東西，所以一看的數字就 make sense。 其實你說香港富裕社會為什麼搞到這麼撲街，然後不斷膨脹的公共開支，那些錢究竟用了去哪裡？為什麼膨脹了30%的公共開支，而竟然香港教育質素是越來越低，公共醫療的水平，我剛才說60年代伊麗莎白落成的時候領先全亞洲的綜合醫院，現在難民營醫院一樣，加沙地帶的醫院一樣，周圍都是地盤。你去聯合醫院看看，我陪我爸爸聯合醫院覆診這麼多年，是不是每一次都是經過個地盤爛地？為什麼？在園區醫院裡面擴建能院是這樣，而不起新醫院，结果所有医院都变成一个地盘。 有没有新医院大型的新医院落成？落成都开不到那么多张病床啊，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啊嘛。那钱去了哪？我想说请魏俊仔咯，其实是。如果一个这样的政府，我现在都不是跟你说那个民主自由那么简单，就是在资源分配里面一个政府的水平都是低落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不要讲大白象工程占用非经常开支等等这些东西，起码没有效率的工程，这个是彻底毁灭香港百几年来的基业。为什么？是因为只有一个样，就是政治挂帅取悦中共。所以上个礼拜德国之声来访问我，里面讲由做公仔头到做这个酒精，我说公民抗暴和公民抗疫是同一件事来的，我是 version 2.0。 第三 3.0 是什么？如果我们不去争取一个向民意负责真正民主自由的香港一个政府，你想想我们会急速堕落到什么地步？如果大家在现在扑紧口罩的时候都仍未觉醒的话，跟着到口罩快派回来的时候又没有件事，这个就犯了2003年 SARS 的错误。这个东西对很多人来说就是由公民抗暴到公民抗疫的 symbol 来。所以为什么我会用那两个 number 作为这个雷冠的型号。今集时间差不多，听日再见，拜拜。Thank you.